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今天的讲题是蒙福的人生。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个今天的经文哈，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好，那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哈。既然是蒙福的人生啊，中国人喜欢讲福嘛，所以到春节的时候，虽然还有大概还有五六个月啊，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福到了，福到了，有的时候福还要倒着来贴呢哈。那中国人讲福也讲命，也讲命哈，所以常常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啊，就是如果你称赞别人，有的时候甚至带着嫉妒的口吻哈。或者说有人找了一个好人家，有人娶了贤妻，有人孩子聪明又孝顺，然后呢他的事业工作一帆风顺啊，假如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哇，你好命好好哦，你真好命啊，你好有福气啊，你好命啊。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讲命，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全人都在上帝的手里，神来定夺我们的一切，他赏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以为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但是我们也讲福的啊，这个福呢，当然就不只是刚刚我前面所说那个世上的福啊，人所羡慕的那一切，好像一切很顺遂，一切呢都没有碰到无灾无难，什么都好得不得了啊。上帝可能要我们有的时候是超越这一切，要学更深的功课啊。所以呢，基督徒也是讲福。那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福，当然很简单来说，这个福不只是今生的福，它更是超越的，是永生的福。那彼得前后书我们知道是使徒彼得所写，他在主后64年他写完彼得前书啊。那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会看到盼望，我们晓得说约翰是爱的使徒，保罗是信的使徒，那彼得就是一个望的使徒。那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苦难，讲到逼迫，当然主后64年就是罗马皇帝尼禄要这个大大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哈。那但是到了2年以后，大概就主后66年，在彼得殉道前不久，他写彼得后书，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苦难比这个逼迫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异端的危险。因为当逼迫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主，外面有逼迫，里面更刚强哈。那不妥协，要站稳啊。但是异端来把我们的思想就搞混了，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很严重的事情是比那个逼迫苦难更严重的问题。那彼得就写了彼得后书，他就来斥责这个异端和败坏。当然在彼得后书总共只有3章，最后一节你会看到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然后等候主再来。那今天的题目是蒙福的人生啊，在1到11节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为什么叫蒙福的人生。你既然有福，你就要抓住这个福，你既然有福，你就要珍惜这个福，你既然有福，你就要晓得这个福是怎么回事啊。那在这一段你就很清楚看到基督徒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话，我们就站得稳，异端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动摇。那作者西门呢，西门彼得他自称，你看第一节他自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和使徒啊，基督的仆人和使徒。那耶稣基督差派他，耶稣就是差派他的这个主人，也是他一生所服侍的，他是仆人，耶稣是主人。但他没有骄傲，他反而更谦卑。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写信给那个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啊。虽然他做使徒，他做仆人啊，他是主所差派的，但是他不骄傲的，他很谦卑。他说我写信给谁呢？给我亲爱的弟兄，同样得着宝贵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永远不要轻看你旁边的弟兄和姐妹，不管他信主年日可能比你短暂，或者说你看他属灵光景好像怎么样啊，你永远不要轻看。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的圣灵跟你里面的圣灵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们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那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因为认识耶稣，在第二节最后，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所带来的恩惠和平安。好，那我们看到第一个蒙福人生的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蒙福？因为我们与神有份。什么叫有份？有份就是有关系啊，我们跟神呢建立了关系。我们认识主的恩召和应许啊，认识主的恩召和应许。首先呢，在第三节说，就今天的经句了，他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 啊，他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小时候可能我们都畏惧权威啊，好，很怕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哈，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犯了错哈，老师要我去办公室哈，好像会不会要受惩罚啊？其实学生被叫到办公室不一定都犯错，对不对？可能是会被嘉奖哈，被嘉奖。那六月中我们学校毕业典礼，那在毕业典礼之前的毕业生当然很多事情要很忙啊，很忙碌的做很多的预备哈。然后呢，有一个学生呢，他最后一份作业被老师推荐。哇，这个严重了，好，被老师退荐。这个退荐不是说他写的不好，而是他写错了方向，他误解了老师所要的东西，所以他写错了方向，所以老师没办法打分，就给他退荐。退荐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重写，要重写。对他来讲，哇，这个很紧张的哈，因为这个分数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毕业了，因为是最后一科的一个分数，一个总结的分数哈。好，那很赶很赶的把他这个要赶出来哈。那在老师推荐的第二天，另外一科的老师到学校，是一个兼任老师，那也跟教务处的同工讲说，下课时候请某某人到这个来哈，有事情要跟他讲。我们想，哎呦，同样一个老师，前一天推荐，今天是不是又推荐？那怎么办哈？这样，哎，这个老师叫他来的时候是奖励他，是肯定他，觉得他写的这一篇作业啊是全班来讲是最好的啊，所以呢给他一个当面的嘉奖哈。我们说，哇，这个同学真的是有点像喜上温暖一样哈，前一天被推荐，今天被嘉奖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被叫到老师的面前，叫到办公室不一定是坏事啊，也有可能是好事。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刚刚前面我们讲到说，认识主的恩召和应许，认识主的恩召和应许。那召是什么？召就是叫过去，被神叫过去永远都好事，永远都有它的价值和目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叫错了，不是这样啊。你看到有一个人远远站在那边啊，然后跟你招手啊，你确定他是跟你招手，你就跑过去，哎，请问有什么事吗？有什么？没事，没事，你干嘛招我了？没事，你干嘛跟我招手？神招我们一定有事，而且一定是好事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是神的恩召，神的恩召，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对不起，每次都拿错了哈。好，那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神的恩召和应许哈，首先他赐给我们一切，他叫我们去有意思的，叫我们去是要给我们礼物的。他给我们什么礼物呢？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哈，一切就是全备，一切就是充足，也就是神的启示给我们是最完全的，他的救恩是最全备的。然后他要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所得着的是一个无价之宝，有了主就有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你说生命到底是什么？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生命不是指我们肉身的生命，这个生命指的我们属灵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什么叫有了神的儿子？意思就是我们认识了主，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接待了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跟他有关系了。那有了他的儿，有了神的儿子，有了主，我们就有生命。因信而称义，这个信就是生命。所以你信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边讲有了神的儿子，意思就是你信啊，你接待他，然后呢你就会有生命。生命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不但是要给人生命，而且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生命的事就是主讲的那个属灵的灵的恢复跟神的复合，因着罪的缘故我们跟他分离啦，跟他隔绝啦。那这个相信让我们的生命跟神连在一起，我们得着了神的儿子，拥有了永生的祝福啊！而且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许多的造就，他会让我们经历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他啊！所以生命是主所看重的属灵的实际， 生命，也就是属灵生命的丰盛与否，是主所看重的属灵的实际。好，这个丰盛的生命不在于你多会查经，你多会讲道，你多会带敬拜。好，所以我现在把今天服侍的所有同工都放在里面了，包括我自己。好，这个属灵生命的丰盛不在乎你多会查经，多会讲道，多会带敬拜。我相信每一个师父人都知道自己是非常非常软弱的，都知道如果我们靠着不是靠着神，我们走不上这个讲台的。我们跟所有的人绝对没有比任何一个服侍者，不会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信徒更高，反而更软弱，但是更感恩。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一个侍奉的恩典他还是放在我们身上。好，所以耶稣说他来了要让羊得生命，就是人，而且呢不但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最近这个台北这个地方教会，就是我们的创办这个建立教会的人就是吴勇长老嘛。那吴勇长老已经安息11年了，他是2005年安息的。那他安息以后这11年当中，当然我们也会看到，真的就像希伯来书第11章讲的，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人就说话。好，所以不论是被他教导的，听过他讲道的，看过他的书的人，还是蛮怀念他。那现在在有一个协会，就是专门就好像他的前身就是吴勇长老的一个人才培育基金会，也就是吴长老安息之后，那有一个基金，那这个基金呢就来还是继续做吴长老。当他在世的时候，他很关心神学教育，很关心宣教，很关心牧会嘛，好，这些工作。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成立了一个欧华神学院。你知道欧洲华人教会这个传道人是非常缺乏的，那因此呢有一个训练神工人的全职的3年的像这样的一个学校，以中文来教导的，这个是第一个。好，那所以在那里主要是有一个神学教育机构，然后这个机构呢就是这个在台北的这样的一个协会，那最近呢就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吴勇长老的他的一些神学教育的思想啦，牧会的路线啦，还有宣教的理念啦，能够把它诉诸文字。我们绝对不是高举一个人，我们永远是要高举耶稣，哪怕他这个人在世时再被神来用，也都是为着他而感恩的。好，而不是高举人。但是有一些人他所留下的东西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有计划的一个整理让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在这个团体里面或者说信仰的群体当中，教会当中，让人可以了解。所以就会有一些要诉诸文字的文稿那还有一些访谈有一些访谈那这吴勇长老很特别真的是被神所重用的他没有读过神学。没有读过神学，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你知道在几十年前四五十年前的传道人很难有这个机会受神学教育，不像现在神学院很多还没有受过神学正统的神学教育但是呢他建立了2个神学院在他这个49岁的时候他建立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在他60岁的时候他就建立了我现在服侍的这个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我们的前身叫做基督门徒训练中心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看1981年我是第一届的学生嘛1981年成立到现在今年2016了，有35年。这个学院前20年是没有学位的，是不颁学位，因为吴勇长老认为说门徒哪有毕业的，你做门徒还毕业做门徒没有毕业所以我们就拿证书吧所以前20年进去的学生呢清清楚楚知道进去是没有学位的，什么帽子都没有的那不管来的时候是什么学历，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个证书我们也认同这没有问题那当然这因着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到2001年开始招收的学生开始有办学位那我当然是很感恩，我曾经做过他的学生，后来做过他的同工有一些很多的纪念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有的时候思想起来是很感动很怀念另外很感恩很感恩就是不管是我做学生或者我做同工的时候我最常听到吴勇长老的教导，就是要做对的人，要走生命的路一个服侍者不是说全职的每一个侍奉者要做一个对的人，越对的人才能够做对的工，这个是神的眼中看为对的， 好，对的人，要做一个对的人，要走生命的路，要走生命的路。好，你属灵的生命的这个显扬显出来，不是说只是你站在台上服事的时候，你站在台上的时间跟你离开这个讲台的时间比哪一个时间长啊？当然是你下讲台的时间长嘛。好，你活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你活在人群当中，一件事情来了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各样样事情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属灵的状况。好，那神事实上在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人啊，就是在凡事上能够遵他旨意而行的人。就像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二十二节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不管是我们属灵生命是一定是要不断的成长，但是我们都站在那个福音的起头，也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信了耶稣，信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好，今天我们要喜欢看这个神迹那个神迹，很新奇的或者很喜怎么样啊？但是常常当我们看自己，我们怎么会信耶稣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些人，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唱诗，一起读神的话，一起听神的道，我们一起祷告，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神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神迹。我们能够信他，我们没有比别人更聪明更有智慧，我们更不是把所有的宗教都研究清楚了然后说哎，这个基督教比较好我来信，我们从来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样啊。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门回头看，我怎么进来的，真的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信了耶稣以后，所有的观念都在改变，都在更新，人生观、婚姻观、人际观、世界观、生死观、金钱观、末世观，所有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整个人不一样了。好，整个人不一样了，那这个生命有了一个起点，这个生命也要慢慢的寻求成长。生命的是不断的寻求成长，这个追求属灵的实际在生活当中前进的是什么呢？刚刚讲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和侍奉。我怎么知道我得着了生命跟前进的是神以他自己的能力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认同我们应该如此。那神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然后来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有一个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好，好，你说这个荣耀和美德到底是什么？好，好，主自己的这个神的荣耀，或者主自己的荣耀跟美德其实不抽象。我们用荣耀跟美德，感觉好像这个名词有点抽象。但是如果我们放在圣经里面来看，看神所说的话，看神所做的事，看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跟主所行的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荣耀，看到了他的美德啊！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就变得非常的具体，他的荣耀跟美德的彰显就非常的具体。那这个荣耀跟美德的彰显，彰显在哪里呢？彰显当耶稣说住了吧，静了吧，整个风浪就平静，他的荣耀就彰显。哇，那门徒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好，他就让他的这个门徒们就免于这样的灾祸。他，你看到了他的爱的慈爱怜悯的美德。当他在走在拿因城的街上的时候，那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对送病的一个队伍，就是一个寡妇，他死了儿子了，然后一个送病的队伍，寡妇死了儿子还有什么盼望呢？耶稣就把这个队伍停住，然后就跟这个寡妇说不要哭，不要哭哈，然后就让他的儿子可以复活。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安慰人啊，人在软弱，人在伤心的时候，有时候不需要长篇大论的，不需要长篇大论，好，一两句话就够了。但不是我们自己的话，是神的话啊。圣经里讲说，只要信，不要怕，就很简单的话，你给他，他是神的儿女，他的灵里面会有回应。好，那主耶稣对那个寡妇说，不要哭。好，人告诉我们不要哭，我们眼泪可能止不住，神告诉我们不要哭，我们就立刻得了安慰。那他的荣耀跟美德彰显在他让他的儿子死里复活，那他的荣耀跟美德显在耶利哥城外有一个瞎子巴迪买向他求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好，圣经里面耶稣一直 好多的瞎子用各种不同的办法，但只有这个瞎子有名字叫做巴迪买。巴迪买对耶稣的认识甚至胜过他的门徒对他的认识，因为巴迪买称耶稣做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然后耶稣不顾门徒的这个禁止 不要那么吵啊，大声啊。耶稣走到这个瞎子的面前，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这个瞎子就说：我要能看见啊！抓住了关键的一个要求，我要能看见啊！他的眼睛开了，很欢喜的跟随着耶稣。这是他荣耀美德的彰显，他的荣耀美德显明在耶稣自己登山变相，整个衣裳放光，脸面荣耀，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那个时候。他的荣耀跟美德显明在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七句话，是吗？第一句话就是：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好，所以这是他荣耀的美德，他的赦免。好，那当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所以你看圣经，你看到主的教训，你看到神的话，你看到神的作为，你看到主耶稣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认识就更能够晓得，在他的能力以及他自己的荣耀跟美德当中，我们更乐意要跟随他。所以他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另外呢，他又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好，这个应许的特质是很大很宝贵，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呢？消极的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积极的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啊！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被罪所缠绕，我们被黑暗所捆绑啊，所辖制。有很多事情我们明知道不好的，我们还没有办法，好像是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最近听了一个弟兄的见证，好，那在他的生命当中突破了很多，就是所谓的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包括眼目的情欲，包括很多的这些不讨神的喜悦。他在主的怜悯跟恩典当中一层一层的剥落，然后呢来面对来对付，愿与主的性情有份，就是与主的圣洁的性情有份啊！你听了这个你就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就是在一个青年的弟兄身上，你看到上帝有一个圣灵有奇妙的恩典，要让他整个的生命能够完全的更新。好，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眼睛跟有从我们所看跟所听而来啊，我们的思想从我们你平常在看什么跟你在听什么啊。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知不觉也许就会唱出一些广告的歌哈，你不会特别去背那个广告的歌嘛，对吧？大同大同啦，绿油精啦，这个是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那旋律朗朗上口，因为电视上一直在播一直在播，好像洗脑一样啊。那当然现在有更多的洗脑的歌，那我们的思想从眼睛看跟耳朵听。好，我们平常看什么，耳朵听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24小时看圣经，不是说24小时都要听主的道，戴个耳机，或者说只24小时要看好消息，不是这样。好，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什么东西会污秽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眼睛跟从我们的耳朵。现在的犯罪是太方便了，太方便，眼目的情欲可怕的不得了。好，一秒钟不到，我们按一个键可以进入一个色情网站，那整个人就沉沦，就堕落啊，这很可怕的事，而且会成瘾，会成瘾啊。这些东西需要在主的大能当中，求主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有心向着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力量。我们沉迷在其中不可自拔，我们恋慕那些东西，那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有个心，主啊，我真是苦啊，求你帮助我。当我们在主面前这样呼求的时候，主就会有能力。这个应许是他应许要让我们整个，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积极的就是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这个神的性情是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良善啊，他的圣洁啊，这些都是指他的得与他的性情有份啊。所以这是一条追求成圣的道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像那个耶稣旁边那两个强盗，有一个悔改的，对不对？跟主求恩嘛。啊，那耶稣说：“今天你跟我在乐园。”那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没有经历在平常跟随主的那个生活，那是他好大好大的一个遗憾。啊，那我们不是，我们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因此，在这段路当中，有了新生命，然后我们让这个生命更丰盛；有了新生命，让我们脱离败坏，跟神的性情有份。好，这是第一个。蒙福的人生啊，蒙福的人生是让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好，那这边有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不是自夸，你就是越来越能够与主更亲近，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成长，这也是在主的 一个恩典当中，不是我们靠自己，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人自夸。那第二个部分，今天我们念了两次，对不对？在前面开始的时候，主席带我们念过，那后来我们读经的时候念过，就是有了再加上的人生，有了再加上的人生，这是一个追求长进的一条长进之路啊，一条长进之路。这个追求长进的一个态度就是分外的殷勤。那因为有第三、第四节做根基，所以第五节一开始说正因这缘故，就是你明白了第三节、第四节我们有了什么啊？我们有已经有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我们也知道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又从情欲来的败坏，与他的性情有份。我们晓得这个信仰根基，然后正因这缘故，你得着了很多，你总要活出来吧。好，所以正因这缘故，那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有八样，有了这个加那个，一共有八样。好，经文虽然是讲加上，但并不表示说前后没有关系，是独立的，不是，它是息息相关的。好，息息相关的。那追求长进的这个步骤一共有八样，有八样。好，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和爱众人。好，我们很简单的 来思想一下。好，这一开始用信心，一开始用信心。好，好，刚刚对不起。好，最后你看到是用爱。好，第七跟第八是爱弟兄跟爱众人，一开始用信心。所以你知道彼得他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啊，虽然这边讲有了这个再加这个再加这个，好像是一个律法，好像是一个诫命，好像是一个命令一样，但他前面用信心，后面用爱心包着中间的，所以他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了这个，不做这个上帝就会责备你，会什么样，不是，而是我们里面是甘心乐意晓得啊，这是一条奔跑的路，这是一条成长的路，这是一条这个可以不断的生命，可以 长大的路啊，那我就要走在其上，我就要行在其中啊，用信心做根基，用爱心做结束，多好，这个是生命吧，这个是生命。好，所以呢，信心是一切属灵品德的基础，不管我们的信心程度如何，你我因为信了耶稣，我们有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因着更多的经历它，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来长大。德行，属灵的善行，合神心意的一些行为，合神心意的行为啊，例如说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我就像看这样的经文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哈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很美的啊，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好，你们都要思念。然后呢属灵的美德有了，行为有了，再加上知识，知识就是在经历上追求认识神而有的知识。好，那意思就是说这本圣经有 很清楚的经文，今天我们已经现在讲到第五节，到了 第五节到第七节了。好，所以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上帝给我们一切什么呢，关乎生命和洁净啊之类的，那这些经文我们都领受了，我们也都经过一点点的讲解，我们可以明白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经历这些教导的实际呢？这就是所谓在经历上追求认识神而有的知识。好，比方说如果我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很熟，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你可以朗朗上口，你可以背诗篇二十三篇也很短的很短的篇章，然后第一节你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缺乏当中经历上帝给我们不缺乏的恩典，那么这节经文它还是摆在圣经里，还是摆在圣经里，它没有摆在我的心头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经历它。好，这个经历不只是说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还有我们很多的需要啊，可能我没有忍耐，我没有温柔，我没有什么什么，这个也没有，那也没有。好，主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供应我所缺乏的一切啊，他供应我所缺乏的一切。好，那事实上我是三十一岁全时间奉献哈，好，那前面我做了九年的老师哈，好，那在全时间奉献。那个暑假离开学校之后，因为我是老师嘛，离开学校之后门训就成立了，我就成为门训的第一届的学生，那是1981年，那到现在门训成立多久，就全时间奉献多久，就已经35个年头过去。那做老师其实 也很好，对不对？好，可以跟学生接触，然后呢传福音的机会也非常的多，但是神的意念高过这一切啊，他要我离开嘛，好啊，那我也很清楚知道是神是他的心意哈。那就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哈。那我从大学毕业呢，我父亲在我大学三年级就退休了，哦，我还有个弟弟，所以呢从我一当老师，我一就业，我就是养家的哈，这样。好，那我结婚了，然后呢这个我先生，我婆家那边有一些债务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经济的负担。那么要做传道啦，要奉献啦，要离开固定这个有一个别人认为还不错的一个工作哈，一个固定的收入哈。哎，有的时候信心还是会软弱，偶尔啊信心会过不去的那种感觉哈。好，那信心软弱就神知道嘛。好，信心软弱也心灵也是很希望从神得着他的指引嘛。好，那有一天晨更的时候就看到箴言的27章。啊，箴言27章的27、28节哈，里面讲到什么呢？里面讲羊羔之毛给你做衣服，啊，田地是为山羊的价值，啊，并有母山羊奶供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婢女就是佣人，哈，好，三个够啊，够你吃，够你的家眷吃，不是说我要有个佣人啊，好，意思就是你还有鱼可以跟外人分享，三个够。够你吃，够你的家眷吃，也还有鱼，还有多可以跟外人分享。弟兄姐妹，从那一天早上我领受那样的应许的经文，一直到我现在站在讲台上的这一刻，三个够还是三个够？当然我有绝对的信心，一直到建筑年，三个够就是三个够，就是这样。你在生命当中，你在生活当中，你清清楚楚经历了神话语的信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就不只是放在诗篇23篇第一节你翻圣经才能看到的话，而是已经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过往的几十年的经历当中，已经成为了真，已经印证了他的信实。好，所以这个知识就是在经历上啊，否则的话你整本圣经也许你非常非常熟，但是呢如果在生活中没有经历，那因着经历而有的知识就很缺乏，那就很可惜。那跟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啊，只能够讲啊几篇几章几节讲什么啊，那你可以为他做点见证吗？你如何经历他的真实呢？啊，因为经历才能够让人觉得说哦是真的哦，啊，因为他眼睛看到的是一个见证人啊，所以在经历上追求认识神儿女的知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啊，在很多的地方都经历过神话语的真实，在每一样零零总总很多的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好，节制就是让圣灵在生命中做主的这样的一个自制哈，在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的自制哈。而在约翰福音的7章6节，这是就是要的耶稣就是逾越节到了，然后耶稣还没有上去过节，那耶稣的兄弟还不是那么知道他的身份的不是那么确定啊，就跟他讲说，哎呀，如果要人知道你的话，那当然就要到人多的地方去，那现在要去耶路撒冷过节，你赶快去哈。那耶稣回答的说什么呢？耶稣就对他的兄弟，这个他们就是他的兄弟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所以他们跟耶稣建议的时候，耶稣没有去，之后耶稣去了，所以那个时间点不在他的兄弟给他的一个建议的那个时候，而是主自己有他的一个掌握哈。好，节制是什么呢？这个如果我们看英文版本的经文，这一节经文，他用的是方便，用的是一个对的。好，意思就是说，那个对的时候对我还没有到。对你们来讲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对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来讲，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他爱做什么做什么，他只要想说只要想做，他不顾后果他就去，因为任何时候对他来讲都是对的，他认为对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当中就很会伤人了，不该说的时候你说了，不该做的时候你做了，不是伤人了吗？那基督徒呢，常常是对的时间是要看神的，是要看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提醒的。对我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你对的时候对你们来讲任何时候都方便，你爱怎么说爱怎么做， 啊，因为你任凭己意嘛。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对的时候对我来讲还不是现在。耶稣就是在约翰福音活出了一个他顺服神的一个神子的一个榜样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啊。有些话可能你很想讲，但是圣灵说不要讲，闭口。有些事你很可能想现在赶快去做，然后证明自己什么，圣灵说晚一点。那要把自己的意思压下去是很难的哦，是很不舒服的。好，但你需要去顺服。我昨天听那个见证也蛮感动人，因为一方面也就是这个讲到吴勇长老的讲，那有一个长老他说他有的时候，他看到吴长老处理一些事情哈，他认为吴长老太软弱了。好啊，有人说吴长老的什么啊？吴长老没有辩解啊，明明是冤枉他的，被冤枉的。吴长老没有辩解，好，那个真相吴长老也非常清楚，但是吴长老没有辩解，他就觉得吴长老你应该要讲，免得别人背黑锅，人家都认为你怎么样。好，那吴长老就回答，就是说，如果我就说这些事情哈，我不说啊，我还经得起；如果我全部说了，对方经不起；如果我把真相全部说出来，对方经不起；那我不说，我经得起。哎，我听了以后很感动。你今天有很难想到，就是说为着对方经不起、经得起、经不起的缘故，然后我来背黑锅了，我不说了，啊，因为我不说，我还经得起。如果你们误会我什么，我还经得起。但如果我把全部真相放出来的话，那个人站不了了，站不住了。那个也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没办法站住，啊，所以为着他的缘故，我不说了，啊，这有点像哥林多后书那个宝贝放在瓦器，啊，然后讲到说什么？讲到说主死我生，主死。将他的生命给了我，啊，他代替了我的软弱，啊，因此将永生给我。当然你知道主也还是复活了。那后面保罗讲我死你生，我死你生，也就是与主同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而这个生命让我把福音传给你，让你可以活。不但是福音让你活，我后面路还给你路走，让你活。这个很难，这个就是生命，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关乎一切生命，那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讲啊，吴长老这样想啊，平常我们讲说是不吐不快嘛，尤其是被冤枉的事情，赶快要让人知道我不是这样，不是你们说的这样。他说我不说我经得起，但是如果全说了他经不起。啊，我觉得很宝贵，很宝贵。属灵生命啊，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见证，看到一些，就激发自己啊，激发自己要往前走一步啊，不能站在原地了。好，自己生命也应该成长。好，所以这个对的时候。是在神的那个圣灵的一个管制之下，那就是节制嘛。好，我不该说的时候，我就能够闭住口不说；我不能做的时候，我就要不禁止自己不去做。那你这种节制，那是一个节制，那是一个听主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忍耐。圣经里的忍耐，通常来讲都是坚忍。坚忍是什么？坚忍就是你碰到事情，你不后退，你不跑掉，你站稳脚步，面对困难继续往前走，那个叫坚忍。圣经里面的。包括爱的真谛，好，爱是凡事忍耐，那个忍耐都是坚忍，啊，所以在各种属灵品德或侍奉上忍耐，结出成熟的果子，那个是坚忍，啊，这条路有的时候也是孤单的，啊，因为你要忍耐，然后你继续往前走，好，前进就是敬畏神，就是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就是把神当神，把神当神，真正的去敬拜他，真正尊荣他，真正是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来服侍他。好，那是把神当神，不是把他拉下来跟我平起平坐，不是让他来听我的建议，不是这样。好，那当然这个爱必须活出来啊，从内而外。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爱还不认识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不认识主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什么，好，你看到他是外表好像很光鲜亮丽，你看到他好像事业也是一帆风顺，但是你很清楚知道他里面有一块是很空虚的，你很清楚知道他里面他需要有主，他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看见阳光，他才能够真正有出路。好，昨天晚上我的儿子跟他的同学谈好谈话，他们很久不见了，然后回来有点分享啊，还有这个同学呢一直都不是很顺利啊，工作啦，还有家庭家人关系啦，什么这样。哎，这个同学就分享说，哎，最近这一两年呢，他去禅修，禅修以后呢，他整个工作都顺利了，好，然后他跟家人关系也非常奇妙的复合了，好，这个禅修很好啊。那这个 同学很久不见，所以就听了他讲他的近况啊，他的禅修哈。那当然我的孩子还是跟他分享一些，那希望慢慢慢慢可以引导他能够认识耶稣哈。好，你觉得禅修很好，你觉得这个带给你平静，带给你什么？这世界上有一些东西的确是可以给你某些让你满足的啊，或者你的里面心里满足的，这个所谓的满足都全部放在世上，都全部放在今生。但是这个信仰给我们的是永生，除了今生以外还有永生。这个信仰打开我们心里眼睛，让我们看到永远，那就不只是禅修，就不只是我现在觉得哎，我想想就说我心里很平静，哎，我就可以比较安稳的没有那么浮躁的可以处理我的工作，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所有的眼光如果你停在今生，那信跟不信其实差不了太多。那个不信的人他有很多方法来让他的今生可以更好一点，但是这个信仰带领我们不但是从今世还看到永世，还看到永生，还看到更远，而且是更宝贵，而且是除了耶稣以外是没有办法得着的。这个就是最宝贵的一点。忍耐是必学的功课，因为我们在人生路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啊。但是感谢主，这一条长进之路已经给我们了，神已经给我们。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就是丰富今生果，这是神应许的，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啊。这个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然后第十一节就说叫你们丰丰富富今生果。哇，太好了。好，这经文看上去觉得很感恩很宝贵，你充充足足有这几样，你就丰丰富富进神国。但是反之来讲又如何呢？好，那充足有这几样，丰富进神国，你看到你这条长进之路的结果就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好，不但是可以带领人信耶稣，更可以让已经认识主的人可以看见你的见证而更乐意来跟随神，永不失脚，最后就是丰富进神国。但如果不追求长进，那危险立刻来。眼瞎短视忘恩，眼瞎短视忘恩，眼瞎就是看不见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落在黑暗里还不知道，还不知道。短视就是看不远看不清，只求今世的，以为就是今世好就好，那就是利用耶稣，利用耶稣，或者忘恩，记不住主的恩，过去很多恩典都忘了，感觉主好像还亏待我。不追求长进，我们往往会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不进而则退。那永不失脚就是不是说我们就不会软弱，而是说我们晓得刚刚我讲过，一开始说过彼得后书面对异端的危险。那永不失脚就是说我可以站稳，我不落在撒旦的陷阱中，我不在那个异端的这个风吹摇动当中，我就是失去了我的立场，失去了我的立场，而且我好好的追求，我可以充充足足，我可以丰丰富富进神国啊。你在第八节你看到的是说啊，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然后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然后第十节说你们若行这几样，这几样是什么？就前面这八样啊。所以在第八节，在第九节，在第十节都有这几样。都有这几样，充充足足行这几样，你不行这几样，你若行这几样，你看连着三节他这样讲，好，那好好的追求长进是非常重要，稍微淡一点，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观念哈，我们也可以彼此来思想来互勉哈。那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增长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名词嘛，就是。整个教会界啊，整个教会界我们都一窝蜂的要追求教会增长，教会增长很重要啊，很重要啊。我们一定不甘于就是说我们的人数不涨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数嘛。好，有越来越多得救的人，上帝天天加给我们，我们真是感恩啊。好，那当然希望教会增长。那教会增长是你追求成长，刚刚我们有个长进之路嘛。教会增长是你追求的目标，你要追求的是跟个长进之路，有了信心加德行加知识加这个加那个，然后充充足足进神国。你要追求的是这个，还是教会增长？教会增长变成了我的目标，不是刚刚那个生命之路是我的目标。教会增长是你追求的目标吗？还是教会增长是你生命的结果？当我们好好的追求，你若有这几样，你若行这几样，不单自己充充足足丰丰富富进神国，还有一群人跟我们一起充足跟丰富进神国。因为当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扣住这个恩典？一定跟人分享。所以教会增长是爱主的结果，是生命成长的结果，绝对不是你追求的目标，不是你追求的目标。 追求的目标刚刚已经讲得好清楚了，不是追求教会增长，教会增长变成我追求目标，全教会一起来追求教会增长，不是，全教会一起来爱主很重要，爱主的结果教会就增长，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路线。好，那这段话不是我讲的，这段话是敬神的谭国才老师，谭国才牧师，他在很多年前写的这篇文章，我最近这一阵子看见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我全部寄给我们的校友看。好，他在那篇除去追求教会增长的效，这个效会发的，这个效就感染，但这个感染成给全教会的时候，哇，大家一起冲出去，好，传福音非常重要，但传福音后面不管的，好，或者传福音后面已经没有余力管了，或者说把大家带到那个人生觉得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追求教会增长，而忘记你自己生命，你自己生命，这个都很危险啊！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上帝叫他生长，服侍主的人要殷勤栽种，要浇灌，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但教会怎么增长，什么时候增长，它长多大，都是上帝的事。所以教会增长是基督生命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人应当追求的目标。下面这句话最重要，生命只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那就是去爱主，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来信靠神，好好的站稳脚步，成为见证人，这个是唯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追求教会增长，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现在教会有一些风气，有一些观念，好，那又好像你讲不出来啊，追求教会增长不好吗？他一拳把你顶回去，追求教会增长不好吗？人数多得救的人多不好吗？我没有说不好啊，我说很好啊。那我看你的目标呢，你把它当目标呢，还是你把它当成结果呢？你中间的步骤呢，你这个过程呢，你的动机呢，哎呀，东西太多要去想的，要去想。求主帮助我们，圣经其实是简单的，我们把它变得很复杂，回到圣经也是很清楚的一条路，我们外面用很多的方法把它包起来，很多很多的方法，神让上帝说回到圣经，好好看圣经，好好看圣经。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讲到他再来之前地上的光景，然后呢有一句话说，看哪，这一切我都告诉你了。虽然那个地方是讲他再来的是之前的光景，但我们可不可以扩大来说，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很多不知道，然后主也责备，怎么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主啊，不知者无罪，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主说不，我全部告诉你了，看哪，这一切我都告诉你，是你不好好读经吗？所以你说你不知道，不知者无罪吗？有罪，没有办法交账就有罪。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整个的努力是被主的爱来激励，被主的爱来激励。这一封信的读者是正被一群假师傅来引诱要偏离主道的信徒，那彼得就勉励他们，你不追求长进的危险就很危险，但是如果你追求长进，你努力追求，你就会多结果子，然后你就能够丰富进生活，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地图，弟兄姐妹，追求生命成长不是瞎子摸象，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有一条路，有一个明显的指标指引我们如何走，我们就感恩感谢主告诉我们了，那我们要做的是回应嘛。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一切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不知道是我们软弱，是我们怠惰，没有好好读你的话，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求主赐福，求主带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日益的成长，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